第十一课，我要租房子。 Part 1. Differentiating tones. Listen to the recording and place the correct tone marks over the pinyin. 一，客厅。二，电话。三，超市。四，房间。五，走路。六，浴室。七，不过。八，问题。九，回去。十，热水器。